哎，好啊，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啊，咁啊，我哋头先就讲咗好多政治话题啦，咁啊，似乎都有啲唔开心，因为其实我哋真系谂尽脑汁咧，都谂唔到一个帮阿区块轩咧，就谂一个解决嘅办法。咁所以咧，今节咧，我哋就唔讲政治啦，咁我哋就转翻讲一啲经济方面嘅话题喎，系咪啊 ，Tony？ 系啊，冇错啊。咁啊，上个星期咧，我哋嗰个礼拜五嗰集咧，就讲呢个一周刊事件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就一周刊咧就即系话会终止呢单交易，系嘛？咁啊，你讲下啦 ，Johnny。 即系嗱，我哋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讲，即系我哋啱留意到啦，就一周刊嗰单嘢。其实我哋留意咗都一段时间噶啦。咁其实我哋都喺各方面都收到啲消息，就似乎都见到嗰个交易咧系唔会完成到嘅。咁结果咧，我哋做完上个礼拜嗰集之后咧，跟住嗰一日咧，咁就282啊，一传媒集团咧就正式咧出咗公告咧，就话俾大家知咧，咁佢已经系无法进行佢嗰个卖一周刊嘅嗰个交易。咁咧而去到咧今天，即系2月5日咧，咁我哋亦都见到咧就系、是。他哋原來一傳媒集團咧就已經係入品咧，要告呢一個黃浩，就話佢違反個合約。咁啊好更正翻少少啊，應該咧就係黃浩咧就告呢個一傳媒方面咧就違約先嘅。不過咧，因為咧呢個始終係一個民事嘅一個糾紛咧，咁其實講真，邊個告邊個先咧，其實係冇乜所謂嘅。即係雖然好多人有時平時都會問我 ，Johnny， 即係我到底係咪應該告人哋先啊？等我可以做原告人啦。咁有啲人係執著呢樣嘢嘅，尤其是我諗國內嘅人對於自己係原告定被告咧係執著嘅。但香港嘅人打官司咧，就好多已經對呢樣嘢就冇。冇乜感覺嘅，最緊要咧就唔係做原告定被告，最緊要係贏官司。咁啊 ，Tony 有冇資料想講下？我哋上個禮拜做咗一啲分析嘅喎。 有啊，關於原告呢個問題咧，其實中國人咧係一定想做原告嘅。例如咧，大家一定識嘅叫常威常公子啦，係咪？咁咧任何無論發生任何事，佢都係原告嚟嘅嘛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常威呢個影子咧，係全中國138,000,000人咧都好向往嘅學習對象嚟嘅，係咪？我契爺係李公公啊嘛，係嘛？我係水師提督常坤常大人嘅公子啊嘛，係嘛？你夠膽喐我嚇？我咪告你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黃浩咧就一定係常威嘅傳人嚟嘅，咁、當然唔係姓常啦，係姓黃啦 嚇。咁肥佬咧係咪戚秦氏啊？ 肥佬禮應該佢應該係戚家個廢奴鬼啊！ 咁啊，我哋上一個禮拜就分析過，即係到底而家係即係邊一個食咗邊一個咧？定係其實呢件係一件泵水俾一傳媒集團嘅事件咧？咁我哋就曾經都做過啲分析嘅。咁去到今天再出咗呢個新聞咧，就似乎披露咗更加多資料，因為大家知道啦，即係因為由於一傳媒集團係一間上市公司啦，而佢哋呢一個嘅賣一周刊嘅交易咧，其實咧雖然有啲公告咗一啲資料，但係實際上佢哋嗰個交易條款到底係點樣樣咧，我哋係唔清楚嘅，因為其實嗰啲可能係一啲即係 confidential， 所以佢哋係雙方自己係一個商業保密嘅合約嚟嘅。咁變咗嚟到今天咧，我哋可以睇得到更加多資料，就似乎係咧黃浩係簽咗合約係要買呢個一傳媒嘅時候咧，咁而佢係需要喺一個指定嘅時間裏邊咧俾咗嗰個股份嘅代價，但係咧似乎佢一路都冇俾，又或者咧睇翻啲資料，似乎佢係咧好似擠牙膏咁啊，似我哋嘅律政司啊擠牙膏咁俾錢，就唔係一次過俾。咁所以咧，一傳媒集團咧就係、是、拒絕繼續接受佢呢一個咁樣嘅行為，咁就導致咗而家呢個糾紛出現。 嗱，咁啊講講咧一個即係正常嘅市場上嘅交易啦。嗱，如果你話咧買層樓啦，我用一個最簡單嘅，譬如買層樓或者買個物業啦，唔好話買個買層樓咧，又未必有5億一棟一個樓嘅。其實而家多咗啦。啊，譬如咧嗰、那個澳船啊嗰啲咪5億、5-6億咯，係嘛 ？Mount Nicholson 嗰啲咪5-6億咯，或者海旋門。咁咧。當你買一個 Mount Nicholson 嘅單位啦，咁而家要俾咧就係、是、可能係訂金，臨時訂3%就1,000,000，係咁啊，跟住咧到14日 S&P 咧就俾嗰個 10% 減以3，就俾埋個7%， 多大訂， 咁啊75就3,500,000啦，當5億作價咧就俾埋個7%即係3,500,000嘅訂大訂，咁咧。 可能兩個月或者三個月之後咧，就俾個九成尾數嘅，依、這個就買樓啦嚇嘅程序咁樣。 其實買公司差唔多噶， 買公司差唔多。嗱， 即係普通人可能買間有限公司嘅，就叫一蚊公司，咁就唔會有交收咯。如果真係商業世界嘅收購合併咧，就其實好似買樓嘅，就有齊曬頭先 Tony 講嗰啲嘢，即係可能有過世訂，跟住會有過大訂，正式簽買賣合約，跟住雙方要做所謂嘅 due diligence， 想查下你間公司啦， 有冇欠債， 你啲股份有冇過按過出去，因為股份其實按得出去嘛，又要 check 曬你所有嘢啦，又 check 下你嗰啲即係版權啊，或者你嗰啲知識產權啊，係咪喺嗰度啊？有冇法律文件顯示啊？咁啊，做好多呢啲嘢嘅，就同買樓一樣啦，就 check 你啲契，睇下你啲業權有冇問題。 冇錯啦，咁所以咧，佢係而家資料嘅顯示咧，證明我哋上個禮拜嘅分析咧，就好似中咗喎。 似乎係中喎。 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咧就話七個月嚟嘅努力。付了接近一億元，即係唔夠一億啦，就係八千萬嘅。而家一傳媒就公布咧，就會沒收佢八千萬嘅保證金。咁依八千萬咧，肯定係佢某個日子要俾嘅，不過佢一定俾唔曬，同埋咧佢一定係有部分好似擠牙膏咁樣。哦，講到明十四 S&P 噶嘛，你 S&P 又唔嚟。因為去到咁大銀碼咧，其實會分開四個步驟嘅，因為唔會咧。嗰九成個尾數可能去到四億五千萬，就唔會話一次過俾曬嘅，好大機會咧買到咁大銀碼嘅物業咧，或者咁大銀碼嘅嘢咧，就分開兩期至三期，最多可以咁樣嘅。譬如話咧，你細訂落3% 訂，大訂就俾7%。咁啊，一個 S&P 完算成咗 S&P 咧，就俾咗一成嗰個樓價或者間公司一成，跟住剩翻嘅九成點樣咧？係有機會喺譬如話六個月之內，兩個月就俾一次錢，就俾三次尾數，咁啊剩翻九成咯，咪每一期俾三成咯，係有機會係咁樣嘅deal，亦都有啲咧就可以斬開兩橛，譬如話你過咗三個月。即係譬如你六個月成交啦，三個月咧就俾可能三成錢，即係總共四成。另外嗰六成尾數咧就 compete day 嗰日咧就俾埋。即係咁樣，通常最多三期嘅啫，唔會話斬四期嘅。因為咧以前我哋做即係啲物業買賣咧，有時牽涉到咧係俾年半至甚至乎兩年嘅成交期嘅。好長嘅成交期，譬如啲樓花啦，咁樓花你唔係即刻買噶嘛，咁變咗咧唔係即供咯。好多時候，即係當然而家發展商會鼓勵你即供啦，又平啲俾你，因為你俾咗錢，但係冇樓住嘛，收唔到樓嘛。咁嗰啲遠期樓花咧，通常就係可能俾5% 細訂，跟住過咗十四日之後咧，要俾15% 嘅，就變咗你揸住兩成大訂咯。咁到六個月之後咧，就再俾多三成，又或者俾多兩成，諸如此類啦，就俾咗四成啦，大約。跟住咧，一年之後啦，收樓先再俾埋嗰個尾數嘅。所以呢單嘢咧，好明顯佢一定係違反咗嗰個 payment day， 即係要嗰日要俾錢嘅找數咧，佢一定係冇俾。咁所以咧，一傳媒先至拒絕收款，因為咧佢可能係俾唔足。喂，講好咗 S&P， 你要俾譬如可能俾八千萬噶嘛。喂，唔係喎，我攞500,000嚟。 得閒懟100,000， 得閒 俾50,000啊。 咁呢啲咧，人哋律師樓一定唔收，因為你唔齊數啊嘛。你一定要齊數，人哋先會收噶嘛。 唔係個邏輯好簡單，即係如果你個大數你係可以咁樣擠牙膏俾咧，咁咧其實買樓都買唔成嘅，因為你去到最尾成交 殺訂 啊，有啲我又唔俾啦。哎呀，我得閒又俾少少你，得閒又俾少少你係唔得嘅。 如果咧，我可以話俾大家知。摩貨的程序，因為以前摩貨呢通常第一轉買賣就會寫五點鐘的嘛，是不是這個是講第一轉而已，那摩貨的怎麼做呢？因為你買回來要接這個五點鐘的嘛，你就要五點前，第二轉摩貨很多時候就寫四點鐘成交的，遲了撥了一個小 時， 因為呢律師行過律師行呢中間可能有時差的，如果你那個送文件那個 拎唔到過去， 嗰張票 你邊度落閘嘅？佢哋嗰陣 係啊，係 啊，真係試過，真係玩嘢噶。你 唔係啊，因為咁點解會落閘咧？因為嗱，合約寫咗四點鐘成交，咁咧你可能你會拗啊嘛，同我嚟到，喂，我拎住張票，拎住張本票俾你喎。 係啊， 如果我唔落閘，你咪衝咗入嚟。 冇錯， 咁咧就 set 定個 cam， 落定到閘喺度等你嚟啦。 係啦，咁咧。所以咧，尤其是第二轉嘅咧，通常其實都唔會寫到咁問嘅，唔會寫四點，就寫三點。三點鐘成交，第三轉如果摸貨摸到摸上摸第三轉咧，就係一點鐘成交。如果第四轉有嘅話咧，就上晝11:00。如果再有第五轉咧，就寫早一日。以前真係咁摸法㗎。曾經香港喺97年最興旺嘅時候買樓咧， 係摸一件貨係摸九轉可以。 哇！咁最開心係嗰個經紀喎。 唔係一個，未必一個人做曬嘅，可能係你又做一份，嗰、那個做一份，通常唔會一個人做曬嘅，因為咧你組合唔同啊嘛，因為買翻嚟摸貨嘅人咧，佢派通街噶嘛，係都有噶嘛，即係而家冇啦，其實咧九七之後都冇呢只歌仔唱啊，一個鋪賣九轉啊。 咦，咁如果咁樣睇咧，咁其實咪肥佬禮殺訂，其實等於 係啊， 王浩訂就算啦。 而家就係肥佬禮嗰個一傳媒嘅公告咧，就有信心可以將沒收王浩嘅8000万元保證金啊嘛，即係殺訂。 大家如果細心睇下王浩發嗰個聲明咧，其實都嗱，我哋好中意捉睇人哋講啲嘢咧，其實有啲端倪嘅。即係雖然佢單嘢未上到法庭打官司咧，但你睇翻佢聲明咧，其實佢已經都講咗一啲嘢出嚟，係暗示咗嗱。例如佢寫咗一句就係、是、買方付出了7个月努力及近100万，咁努力係咩意思咧？ 話俾你聽啊，喺商業世界，尤其是香港呢個講法律嘅地方咧，努力係冇夠用噶。你要準時，唔係努力噶。喂，施榮斌當時買亞視都好努力去籌款㗎， 係啊， 冇咪人哋同你講生意人唔講努力㗎、嗯。總之今日12点，你又攞2亿嚟，2亿嚟你嚟就俾你。 佢嘅意思話佢籌錢籌得好努力，俾錢亦都好努力咁俾咗1决咁俾出嚟， 係啦。 但係我都俾唔曬個大數。 其實從王浩嗰個講法同埋肥佬禮嘅公告咧，呢8000万咧，我可以話打鳩牙。打靶嗰個打喎，係王浩俾人打靶。嗱，咁啊上個禮拜我哋嘅節目咧，已經作出咗呢個分析噶啦。因為如果你正常要買一嚿嘢5亿作價，你一定要準講好曬，喂，講到明啊嘛，1000万係誠意金，冇得攞翻嘅。即係除非對方違約啦，如果唔係你一定攞唔翻嘅。跟住咧就有個譬如分開3个 payment terms， 或者咧分開幾個日子咧去俾錢。咁每一日咧，每一次俾錢嗰一日咧，都要準時。你啲錢只有早冇遲嘅。人哋買嘢係早一日去律師樓簽訂。嗱，我已經錢過咗律師樓嘅，譬如第二期俾8000万，我已經啲錢第早一日已經過咗，甚至乎早2日啦，擺咗律師樓度。律師樓係做，其實律師樓都係會早一日將張票開出去俾對方，確保對方今日可以過到數。咁所以咧，佢一定係冇咗嘅動作。只要你一個動作準唔準時嘅話咧，人哋已經可以當你塌訂噶啦。不過當然，第一次1000万梗係唔會殺你住啦，梗係搏你後邊俾多幾轉啦，俾下。只要你是但有一日咧，遲1分钟就即時殺你訂，1分钟就足以殺訂噶啦。老實講， 呢啲係捱到呢個時候先至殺佢訂。 喂，擠牙膏我都好啊，我收收，喂，我都收到8000万啦。喂， 我梗係唔殺你細訂噶嘛，我梗係殺你大訂噶嘛。 殺你1000万有咩用？都唔夠出幾多個月糧。 止血啊！佢本一週刊， 係啊， 一年都唔止蝕1000万啦，本一週刊。 一年蝕億幾嘛，係啊，咁所以佢依8000万等於幫佢止咗半年血噶啦。嗱，咁所以上個星期咧，我哋嘅解讀咧，其實係王浩同肥佬禮夾埋，因為你正常王浩講真咧，你都係買開嘅人。 是啊、 你冇理由唔知道要咁樣做噶嘛，係咪啊？突然間你唔記得咗香港係點樣交易嘅咩？嚇、啊，唔係你唔係買？ 我哋都唔相信王浩做一個咁大嘅交易，佢冇律師即係俾個意見佢，到底個交易要點樣進行？ 喂，就算你買樓啊，平時啲律師都會提你，喂，你幾時要幾時要做啲乜嘢啊？ 喂，律師 做遲啊，點樣噶嘛？ 律師係早2日打定電話叫你過錢噶啦。 係啊，同埋文件唔齊都會打嚟。 我哋 爭邊啲喎？ 上個禮拜都分析過，即係你做一個咁大嘅deal，咁其實你一定係曾經顯示過你。是有能力購買得到一傳媒， 係啊， 先至人哋會同你傾啊嘛，即係唔係你嚟指下我鼻我係王浩咁啊搞掂啊大佬， 係啊，咁我哋咧其實亦都講過爆過料俾大家聽啦，王浩 keeper 嚟嘅啫嘛，人頭嚟嘅啫，真正嘅老闆喺後邊，即係一個北京嘅一個商人，咁嗰個咧商人即係咩身份，我哋梗係唔可以透露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佢係。作為一個中間人咧，即係人哋出用佢個名義出嚟收購呢個一傳媒，其實係想收嘅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對方都俾咗錢嘅。不過佢一定係我99%就佢話，哎，有啲文件未齊。喂，買樓咧，就算文件未齊都唔緊要嘅，錢過咗去，佢唔甩得你啊嘛。調翻轉頭，你俾咗錢佢，但係你話佢文件唔齊，你可以告翻佢轉頭啊嘛。香港是講法律的，錢給人家可以拿回的，是吧？不是說，哎，好像大陸那樣，給人家就拿不回錢，文件不齊，就等它齊咯，最緊要先給錢，你一不給錢就構成違約的了，沒情講的，去打官司，王浩一定輸的， 依單官司， 因為你錢都冇過到佢啊嘛，佢已經有權殺你頂啦已經。 冇錯，其實好簡單，只有遲一分鐘你都俾人構成殺頂理由啊嘛。所以依單嘢咧，王浩唔係第一次買噶啦，佢買過嗰間《都市日報》噶嘛。 嗯， 你估《都市日報》唔使俾佢唔使用呢啲 terms 行咩？大家簽份簽張白紙啊，冇可能噶。所以佢一定係知道嘅。而知道點解佢犯呢啲錯誤咧？第一次冇犯，佢唔係第一次買嘛？第一次買我當你唔識啊，係咪大陸仔啊？但你唔係喎， 你第二次咯， 你第二次嘅咯喎。其實之前佢做過好多類似呢啲咁嘅買賣，你一 即只不過買《都市日報》嗰次就比較出名啲啫，因為即係收購傳媒啊嘛，即係富商。 嗰次買2億啫嘛，嗰次好似係定係幾多錢啊？總之嗰次銀碼細啲嘅，咁但係銀碼大細都係咁做噶嘛。你總之唔能夠遲一分鐘俾錢，遲一分鐘你就係違約啦嘛。 所以呢個點解我哋推測係一個天仙局嘅原因？ 这个有机会呢就王浩伙同这个肥佬礼呢就是想一条计，透过收购为名就以输血为实，是帮即透用一个内地富商的资金呢是为一周刊呢疗伤止血，因为知道你惨啦，个刀咁大刀，不如咁啦，我搵条水鱼炸雞衣就收購你，跟住咧俾到咁上下，你就打佢靶， 你殺佢掟， 殺佢掟打靶，咁你咪可以攞幾千萬嚟止血咯。咁當然啦，依、這個叫做咧打，即係介紹人俾佢打靶依、這個咧，咁佢都有介紹費收翻噶嘛。又或者 有中介費， 佢應該又係有中介費嘅。我估計王浩，咁王浩好明顯依單嘢咧，如果我哋嗰個理解係冇錯嘅話咧，佢就係兩頭蛇。先食肥佬禮嘅佣金，跟住咧就。凍鳩依個叫做北京富商嚇， 咁佢依家黃浩 彈出彈入， 依家黃 嗱，所以問得啱，問得非常啱，即係所以咧，既然如果嗱，假如我哋頭先個理論成立嘅話咧，黃浩唔可以咩都唔做噶嘛， 佢一定要入品告， 佢一定要，佢一定要同喂阿肥佬咧搞我哋啊，我哋而家告 Q 佢，即係一定要同， 唔係啊，佢一定要向後邊嘅老闆交代， 同老闆交代，喂，點解會 唔關我事㗎？係 啊， 嗰條撲街。送埋啲咁嘅陰質嘢喎！啊，而家話要殺我哋訂啊！ 我哋告佢， 我哋告佢。 係啊，咁 老實講啊， 劇情符合啦咁就 告佢告乜撚嘢啊？你自己唔肯俾錢人，你想告人哋，而家人哋告翻你啊，你殺你訂啊，係咪先？所以咧，呢單嘢王浩係一定輸埋堂費嘅。啊，咁當然咧，唔使佢俾錢噶嘛，後邊個老細俾啫嘛。但係呢場戲一定要做喎，唔做咧，喂，第日王浩就橫屍街頭噶啦，係咪先？老細使橫手嚇。啊凍鳩我嚇，當我水魚嚇，幫肥佬禮輸血，反中亂港喎，係咪？好撚大劑喎呢單嘢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，呢單嘢咧，我哋覺得冇乜懸念， 係， 因為你從 推測嘅，推測嘅， 唔係即係從王浩嗰個書面嗰個文字去理解佢嗰個背後嘅動機嘛，因為你寫埋啲嘢。好似第一次喺香港買樓嗰啲師奶阿嬸咁樣喎，喂阿毛就話啫，我喂七個月嘅努力加埋成億嘅嗰啲嘅資金， 唔係咧和好咧， 咁冇用噶嘛，你要 唔係啊？你買嘢唔俾錢人嚟，梗係殺訂啦。如果唔係，使乜叫落訂啫？係咩？同埋一定係有限時間限制咁樣，呢個冇可能俾你用20年時間成交噶嘛？ 喂。即係 你仲要注資嗰1.8億落去俾佢營運喎，大佬人哋就等緊你嗰啲錢，冇可能嗰張合約冇可能係冇一個限期嘅。 一定有一個限期過咗未俾啦。喂，即係咧，我用一個重顯錢嘅道理，你去搭呢個叫做東鐵。 嗯。 如果要搭頭等咧，就雙倍錢啦。係。咁你要奪嗰個確認啊嘛。奪嗰個確認即係話你俾錢啊嘛。如果你由呢個紅磡站搭到羅湖要70幾蚊啊嘛。 嗯。 你話唔係啊？我已經好努力㗎啦。我不過我去到上水個站先嘟啫嘛。 嗯。 咁20幾蚊啫嘛。 俾人捉咪俾人查飛嘅時候。 係啊。 先講喂，我諗住嘟㗎。係 啊，喂，我遲咗嘟啫嘛，得咯。 遲嘟咗。 你上車嗰刻要嘟㗎啦，如果唔係就違約咯，係咪啊？人哋咪捉到罰500咯。 嗯。 500定1000啊？ 好似500啊，係。 係咯，阿芒果佬嗰次都係有一次唔記得啊嘛，俾人捉到咪罰500咯。跟住佢，喂，立法會議員啊！ 頭先 Tony 講啦，呢個可能係一個合約問題，不過當然罰你嗰500就唔係合約問題，嗰個係一個地鐵附例嘅罰款啦嚇。 地鐵附例， 所以有少少唔同。 係啊，地鐵附例等同香港法例啊，因為咧好撚惡嘅，我俾人捉嗰陣。喂，我啊讀緊中學嘅時候啊，畢撚咗業啊，都未夠17歲，屌你老尾，用咗學生飛又俾佢捉過一次啊！9月2號，你話幾撚嬲啊？嚇！都未揾到嘢做，又未夠18歲，就俾人罰咗5嚿水啦。嗰陣時學生哥冇錢噶嘛， 係嘛？你可以得閒去揾地鐵示威，泄一泄憤咯。 或者瞓一瞓路軌都得嘅。 算啦，我有諗過咧，帶夠嗰啲氫氣球落去嘅，但係諗諗下又唔夠膽，係嘛？最後我都擱置咗，我唔夠膽咁做。 好，呢度夠噏啫嗱，咁啊呢節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。 好。